人平等，在星光里求明忍，心里说话可兑现，梦想成真，能将期望留在心，成功终会能易近，只要一心相信着梦想达到。缘分到，但愿也达得到，无尽美好将会同伴永远路。如将盼望留在心，梦境中也能成真，星光都给指引着梦想。 好听啊，咧我想你们的朋友很多梗是不信梦想会成真的，是不是？我以前都不信的，我虽然是直叔逐家逐管唱尽世态炎凉，不过有时也都不到你不信的。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晚，不好意思，等我顶住本书先。好啦，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晚，我去到一条古色古香嘅村嗰度。嗰晚夜凉如水，天上边繁星闪闪，陪住呢条乡村进入梦乡，真系够晒诗情画意啊！我喺大街小巷度穿嚟插去，连人影都唔见得只。整条街正灯木雕师傅盖比泽嗰间铺头仲有灯光，仲有少少生气咧。咁我就跳过去，撞下佢啦！见到个火炉咁暖粒粒冇人理喎，嘥唔嘥啲啊？唔使讲，我就捐入去啦。我四周咁望下，当然啦，嚟到啲陌生嘅地方，好多嘢话唔埋噶嘛。我身为叔叔，亦都唔理得咁多啦。望两眼唔见有人，咁就老实不客气啦。啱啱摆好姿势，暖下自己，我四周围望下啦。哇！呢笪地方系认真犀利啊！对起眼前嗰啲钟啊，个个都巧夺天工，全部都系木雕噶。加埋啲精致嘅音乐盒，简直就系艺术嚟啊！仲有一架一架嘅玩具添。忽然间，我见到一个木头公仔啊，系扯线嗰只咧，又绳又夹住嗰啲啊！都几趣致，叮叮，上去先。木嘅质地都唔错啊！ 好啦好啦，都唔争在嗰一阵啦，同佢游翻啲油上去咧，就大功告成噶啦嘛！佢一定系好满意啫，系咪阿飞？ 失礼晒。 睇下，系咪完全唔同晒啊？ 的确唔错，真系的确唔错，个个赞点得噶。 我已经啊同你谂定一个名噶啦，就叫做皮洛丘啦。中唔中意啊，飞？唔中意？咁阿克你啦。咁就等木头公仔自己决定啦。你话咧？大家就冇得拗啦，就叫做皮洛丘啦。看看你動得夠不夠勁，奏音樂，麻煩。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冇咁大力啊！哎呀，喂，冇亂嚟，冇亂嚟啊！哎，哎，俾佢撞到冧冧冧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谁带给你无尽欢与笑？全是这个木偶确系妙，沉闷的心也只因有你，今天感到了自傲。木偶的双脚实真太美，连随做张凳位怕跌落地。哦，真系好咯！小美丽木偶，有嚟，同佢打个招呼啦。又同阿飞打个招呼。哎呀，你咁快就咁曳啦，曳亲啊，翘住晒噶啦。抱下先啦！啊，呢个细路仔咧真系得人锡嘅，仲笑得好甜添。你知我噶啦，啊，你啲咁嘅白艳性啊，呷醋啊咧！皮洛丘，你知唔知啊？我谂啊，阿飞呷紧你醋啊！你唔使惊阿飞噶，我都仲哦。知而家几点呢？原来咁夜噶啦！好啦，我哋去瞓觉啦，早唞啦，皮洛丘。唉，你真系得人中意嘅。早唞啦，哈！你都好抵锡啫。阿飞， 你都讲早唞啦。讲啦。去睡觉啦，飞。早唞啦，美人鱼。 我都喺度舒舒服服，瞓翻觉先。 哎，你睇下佢阿飞。佢似乎啊活生生咁喎。如果佢系一个有血有肉真正嘅细路哥就好啦。唉，唔好讲啦，瞓觉，大家瞓觉。哎，阿飞啊。我正话临瞓之前唔记得打开个窗添，你睇下，睇下，愿望星啊！星光闪闪盖天青，举头乍见愿望星。人世本无求，独堪怜孤影。但愿从心愿，得为我心灵。知唔知我望咩啊？我希望啊，呢个小木偶变成活生生嘅细路哥就好啦。你话系咪好呢？你谂下，真正嘅细路哥噃， 愿望都几有意思， 不过唔实际啊。 一个真正嘅细路哥。 似你唔使瞓咩？又想点啊？ 嘿，究竟咩事啊？ Thank you. 太蒙啊嘛，系个仙女。嗯嗯， 盖比特，你带咗比其他人咁多幸福快乐，系值得令你嘅愿望实现嘅。呢个从木做嘅小木偶，起身啦！我就将生命赐俾你。 真系人间少见啊！ 我喐得啦，仲讲啲嘢添，仲行得添啊！ 系啊，皮洛丘，你有生命噶啦。 点解嘅？ 因为盖比特希望有一个真正嘅细路仔咯。 我系真正嘅细佬。 未住皮洛丘，要盖比特嘅愿望成真，其实完全系旨意你嘅。 旨意我？ 你要表现出勇敢、真诚同埋唔自私，嗰阵你就系真正嘅细路啦。 真正嘅细路啊？ 咁样都唔易噶。 你一定要学识点样明辨是非。 明辨是非，不过我唔识嘅。 佢又点识呢？ 你嘅良心会教你嘅。 乜嘢系良心啊？ 乜嘢系良心？我话你知咧，良心就系而家啲人听都唔肯听嘅金石良言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你 知唔知啊？ 良心啊？ 你话我？ 咁你就做皮洛丘嘅良心。 咁啊？我 啊，真系好啦！你叫做咩名啊？ 我系蟋蟀啊，蟋蟀朱美丽。 跪低啦，蟋蟀先生。 啊，我系诚心噶。 我而家就任命你为统管知识以明辨是非嘅男将。人人喺面临诱惑嗰一刻，你要挺身而出，带佢哋走出歧途。挺身啦，詹美丽男将。 哇，哇，讲真啦，成个醒晒啊，哇，多谢晒。不过有冇啲勋章嘅咧？ 咁啊，睇过啦。 即系有咯、啊， 你唔使担心嘅。 我要金嘅、啊， 或者咧，记住啦，皮洛丘，做个乖嘅细路仔，凡事要凭良心判断啊，知唔知啊？ 拜拜啦，仙女。 拜拜。 哒啦啦哒哒吧啦哒哒啦啦啦啦，真系唔同晒。哦，我差啲唔记得咗你添啊。系啦，皮洛丘啊，我谂住同你开心建成倾下先得啊。 点解啊？ 乜你唔想做个真正嘅细路咩？好啦，坐低啦，细路。嗱，而家呢个世界咧，度度都充满诱惑嘅。 充满诱惑？ 冇错，就系诱惑。呢啲系一时之间以为啱嘅错事。不过咧，有时咧，就算系啱嘅事咧，都会好似错咁噶噃。咁啊，又有时咧，唔啱嘅事咧，喺误会嗰阵咧，又好似啱咁样嘅。是是非非啦，明唔明啊？ 不过我唔会做错事噶。 咁就啱啦，皮洛丘，我实帮你噶。你觉得需要我嗰阵咧，就吹口哨，好似咁， 好似咁啊？ 唔系，再嚟过啦，皮洛丘。 好似咁？ 唔系咁啊，你睇住咯噃。系咁啦，不如我哋一齐唱支歌仔咧。 如有困惑难思考，不会分对或错，必须吹吹口哨，日夜吹吹口哨。无数诱惑来打搅，纵旋风将你包，必须吹吹口哨，日夜吹吹口哨。来吧，嘟起嘴巴，吹一吹试下。如果你冇气啊 ，Yeah。 叔叔知咩嚟？ 谁个会做长的小嘴？而家要学校，必须吹吹口哨，一直吹吹口哨，让心中带着一分真善美。 一起玩下，必须吹吹口哨，哟呼，一起吹吹口哨，咦嘿，让心中有着一分真善美， 让心中有着一分真善美。 边个？ 系我啊！ 哦，系我啊嘛？ 吓？ 阿飞，有人入咗嚟啊！偷袭我哋噶，佢一定喺呢度嘅。 我喺度啊！ 有，你点解会响地下噶？ 我跌咗落去咯。 哦，跌咗，哦，你会讲嘢嘅？ 吓， 唔会嘅，唔会嘅。 会噶，我仲会喐添啊！ 唔系嘅，我梗系发紧梦嘅啫。唔得，我要清醒一下。我而家好清醒啦，嚟啦，你讲嘢啦嘛？ 你个样好笑啊，再嚟过。 你真系识讲嘢？ 系啊，位蓝仙女嚟过。 蓝仙女？ 啊哈，仲俾咗个良心我添。 良心？ 仲话我有日会变成真嘅细路。 真的細佬，啊，咁我願望啊實現咗啦！阿飛啊，你睇下，佢又識喐又識講嘢噶，你快啲講，阿飛你好嘛咁咯？ 阿飛你好嘛？ 哦，差啲忘記咗你添，你睇下，皮洛丘啊，我好錫呢條金魚噶，係咪好趣致咧？ 係啊。 一定要庆祝下咯，音乐，皮洛丘，你都揿下啦。 哦，开舞会啊！我替你跳啊！下只舞不如我哋坐低倾下心事。哎呀，哇！放开我，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啦，阿黑，你都一齐跳舞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好靓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救命啊！啲水呢？真系好险啊！我哋都系翻上床瞓啦，唔系有事多事噶啦。 今晚真系梦咗成晚啦。 埋双眼，乖乖地瞓觉。 点解呀？ 哦，人人都要瞓，阿飞佢要瞓，阿克佢又要瞓，仲有添啊！你听日咧仲要翻学啊？ 点解呀？ 哦，读书嘅人咧，大个仔咧就会学叻啲噶啦。 点解呀？ 哦，因为。企定定， 嗰啲咩嚟噶？ 哦，嗰啲系你嘅同学咯，男嘅、女嘅都有。吓，着翻件衫先。 真嘅细路仔？ 系啊，快啲行啦！咪住咪住，个苹果送俾先生食，你转个身俾我睇清楚。啊？哦，你唔记得攞书？快啲翻学啦！阿飞啊，你冇得跟埋去噶，因为你唔使读书啊嘛。 拜拜，爸爸。 拜拜，仔仔，放学快啲翻啦！哒哒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听我吉顿，啲天真无邪嘅小朋友，你睇下佢哋翻学几开心啊！人仔细细个个都渴求知识，嚟到学校读书啊！学校呢个地方啊，真系崇高啦！呢个世界冇咗学校啊，你话？哇哇哇哇哇！纸糟玻璃，呢个奸鬼又翻嚟搵食啦！吉顿啊，记唔记得上次我用绳绑住你，当你系木偶交俾佢呢？嗰次我哋啊，差啲呃到佢呢个老而不噶啦，系咪啊？有个木头细路仔啊，边度？木头细路仔， 睇下吉顿，睇下，真系出奇咯！嗰个木偶。木星吊住都识得喐嘅， 如果有人啱使，咁样咪好值钱咯。等我谂下先呀。 冇错啦，纸做玻璃。不过嗰个老而不咁怪，咁点？ 有啦，如果我哋醒目一啲嘅话咧，咁咪唔怕佢赖账咯。唔系我就唔系叫做老神约翰咧，系咪？快啲去追， 截住佢。 死蠢，咁粗鲁嘅咩？等我嚟出嘛， 佢嚟紧 啊！系啦，吉顿啊，寻日我同公爵夫人倾偈嗰阵咧，我咪话过。 哦，哎呀，我真系太过论尽，啊弊啦弊啦弊啦弊啦， 真系好过意唔去啊！如果整伤你，我就真系好唔安乐噶啦。 有冇事啊？ 啊，咁就好。哇哇哇！系个学生哥嚟喎，睇下吉顿啊，佢本书都几深喎。啊，俾翻本书你先。 我要翻学啊！ 翻学啊！啊系啊，咁样你有冇听过平步青云啊？ 啊啊！ 咩呀？后生仔，我系讲紧做艺人啊！俾翻个苹果你先，灯光灿烂，音乐悠扬，观众喝彩，誉满全球。 真嘅？ 冇错啦！以你咁开朗嘅性格、咁嘅本事、咁嘅外形，简直系天生嘅艺人嚟啦，系嘛，吉顿？ 不过我要去。 佢做天王之王，到时用灯牌砌出你个名，足足六尺咁高噶。啊，你叫咩名话？ 皮诺丘啊！ 皮诺丘，皮球个皮，承诺个诺，丘字点写啊？讲咁多咪赚晒时间？嚟啦，我哋要戏院度啦！哎，老弟弟，一生火发演戏，打扮得如像名流大亨，金手雕银木像面具穿。哎，老弟弟，一生开心演戏，仿似位名人如同做戏，一世如同做戏。 哇，好人做良心，点知第一日就辞晒大道添，使乜惊啊？由呢度去学校啊！佢唔会有事嘅。哇，有背景睇添。 一世如同做戏，嘿， 连连 一生仿佛演戏，大门只常换上皮大衣，小马车旁伴着杨大哥。 佢咪皮诺丘，皮诺丘， 开心一生演戏，越发跟传来微微淡香。佢马车同上来换渡过路旁 边， 无言事多，一世如同做戏， 皮诺丘， 连连连连。一生仿佛演戏，换全身人 品味，服装 美食品食品维持健康。吓咩声？ 哦，系詹美妮啊！你喺上面做乜嘢啊？ 吓边个咩话？边个？詹美妮上面边度啊？ 好啦，细女仔，你系咪见到啲古怪嘢？ 唔系啊，佢系我良心嚟噶。 好啦好啦好啦，你咪咁紧张啦吓。其实上面嗰度根本冇乜嘢好惊嘅啫。 皮诺丘，喺呢度啊！ 哦，詹美妮，我就嚟做艺人啦！ 好啦，细路，咪咁兴奋先，仲记唔记得乜嘢叫诱惑噶？ 啊哈！ 佢就系啦， 唔系啊，詹美妮，佢系老实约翰啫嘛。 乜话？老实约翰？ 除咗顶帽佢，除咗顶帽佢。 好啦，你就同佢哋讲，你唔去得戏院啊，同佢哋讲声多谢，仲话对唔住，你而家要翻学，咁话啦。 皮诺丘，喂，皮诺丘啊，哟吼！ 佢哋嚟啦，你讲啦。 哟吼！哎，细路仔啊！啊！原来你喺度，我讲到系边度啊？系啦，我哋去戏院嗰度。 拜拜，詹美妮，拜拜， 拜拜， 吓，一生 拜拜。 打败 皮诺丘啊！你唔去得噶， 金手 镖，佢又射中啦。我而家点算咧？去讲俾佢老豆听。 开心而戏， 唔得，咁样咪好衰仔，都系跟埋去至得。 各位来宾，各位先生小姐，今晚呢场精彩表演又到压轴好戏啦！史庄玻璃呢位天才艺人，即系在下失礼失礼，特别得到管理阶层，亦即系我批准之下，专程喺今日为各位表演出一场你绝对唔会相信嘅精彩表演。 哇，全场爆棚咁噃！ 而家。 就有请独一无二的木偶，他完全不用扯线都可以和大家表演出精彩歌舞的。希望各位看得开开心心啊！有请独一无二的皮洛肉， 吹到上天咁。有得你啊，等你出下丑，咁你就会听良心讲噶啦。 做你跳舞呢，仲玩多我食饭，你咁偷翻住人嚟睇嘅， 真系正怪啦！原来你咁识逗人开心嘅。 不用醒我都能平衡，好如常人能够起身。没束缚跟平常人，今无城内受困，开心真正快乐，今天真的要庆贺，必须公开宣布，再不需要担心我，不用醒我， 好如常人， 不用谁人遥控一生，只因我好如常人，今无城内受困。连结一生，一一入土能同行，早醒前才合衬。不用醒你都能平衡，火如常人。乌啦啦，愿跟你一齐同行，心无城内受困。 开心气扬眉，今天找到快乐地，解开一生束缚，只想一生都跟你。 观众中意佢，一炮而红添。咁样我冇可能睇错。佢都唔使我帮啊！做艺人啊，使咩有良心噃？ 佢到底出咗咩事呢？吓，呢个时候佢仲去得边呢？哦，我而家去揾佢。你哋记住啊，千祈唔好偷食啊！等我翻嚟。 有老根，渴望食三文，想有名才二身，因无成钱无受困。皮洛优，你真系好嘢！ 观众中意我？ 嗯，呢度200，你表现得精彩绝伦。 你知我好使得啊？ 啊，呢度300，你简直就系冇得弹。 咁我真系艺人咯、啊？ 仲使讲？我要捧红你，捧到人人都识得你，我要个个都知道皮乐优。 真系会？ 系啊，咁都有嘅。边个攞啲咁嘢当钱使啊？咬得挛嘅就唔系真钱，你仲攞嚟俾我嚣自己？呢个钱系俾你嘅，系你赚翻嚟嘅皮乐优。 俾我嘅，真系多谢啊！等我翻屋企话俾爸爸知先。 翻屋企？好啊，翻屋企话俾爸爸知啦。啊，你讲嘢真系滑稽啊！ 你话我好滑稽？ 系啊，梗系啦。 等我听朝再嚟过啦吓。 哇，听朝你先翻嚟啊？翻屋企啊？屈住你！呢度就系你嘅屋企，咁我就几时都揾到你。 唔得啊，唔得啊！ 得得得，你而家就系我生财工具，我哋会环游世界，去巴黎，去伦敦，去蒙地卡罗，仲会去君士坦丁堡。 唔去啊，唔去啊！ 去，我哋今晚就起程。上帝知你要同我赚好多好多钱，知道未？我会捧红你，捧到人人都识你。你偷懒，我就会劈开你当柴咁笑。 我要走啊！我要走啊！你唔好困住我啊！ 咪嘈，够声！唔系今日我就打到你冧冧冧。早唞啦！我呢个的色嘅木头金刚， 冇啊冇啊！快啲放我出去啊！我就会话俾爸爸知噶。 好啊，行啦，咪咁扭文啊！ 知咩嚟？喂，知咩？知咩嚟？你喺边啊？知咩嚟？喺边啊？ 啊！佢走啦。仲会生活奢华添，而且环游世界添啊！第日讲起都可以话我识过佢嘅，都系由佢唔记得我算啊！同佢祝贺一声都好喎、啊，系啊，点解唔得啫？皮乐优，皮乐优，系我啊！你老友詹美妮，我啊！ 詹美妮，见翻你真系好啦！ 皮乐优，咩事啊？佢点样对你啊？ 啊！佢头先好嬲啊，仲话要将我捧到人人都识我。 系。 佢话如果我偷懒嗰阵，就将我劈开嚟当柴烧啊！ 佢真系咁样，你唔使惊嘅，细路。我而家就即刻带你离开呢度，开锁二咧，系咁要拧一拧就得噶啦。有啲生锈啫，要加啲油先得啊！加啲油先得啊！加啲油先得啊！乜有回音嘅？这个锁太过古老了， 真系 话开唔到咯。 系啊，似乎有啲绝望。我谂要有神仙打救先得啦。 系啦。 皮洛优，皮洛优。 真系唔识点样做人良心啊！ 我早知就听你讲啦，詹美妮。 唔系，都系我错，我唔应该抌低你走咗去。 我谂我以后都见唔到爸爸啦。 唉，你振作啲啦，而家好惨咩？学我啊，笑下。唉。唔使咁紧张嘅细路，嚟啊，擤鼻涕，咁就乖啦。你睇下，啲雨停咗啦。诶，愿望星又嚟啦，嗰位仙女啊，佢嚟紧啦。 佢会点讲咧？我点同佢讲咧？ 你咪照实讲咯。 咁嘅皮洛优， 好嘛？ 詹美妮男将， 喂，咁啊，喺度见翻你真系意外啦！ 皮洛优，点解你唔翻学啊？ 翻学？系啦，我 你咪照实讲咯。 我原本翻紧学噶，不过遇到啲嘢。 遇到啲嘢？ 系啊，两只大怪物咯，双眼仲绿色添噶。 有怪物，咁你唔怕嘅咩？ 我唔怕，不过佢哋用袋袋住我。 唔系啊嘛，咁詹美妮男爵咧？ 詹美妮， 话我唔知道啊。 佢哋用袋捉埋佢啊。 系啊， 系啊。 咁你点样走甩嘅？ 我冇啊，佢哋劈开我当柴烧。 或者是你讲嘢唔老实咯， 或者咧， 哦，不过我，佢都系真话嚟噶。求下你帮下我啦，我觉得好惭愧啊。 你见啦，皮洛优，如果你嘅大话越讲越大，你个鼻就会话晒俾人知噶啦。 佢啱噶，皮洛优，你最好坦白啊。 我唔会再讲大话噶啦，一定唔会噶。 仙女啊，算啦，咁仙女小姐啊，俾个机会佢啊，睇在我份上吓，好嘛？ 呢次我就宽恕你，不过记住，细路仔如果唔乖，咁同木头公仔冇咩分别嘅啫。 我哋乖噶啦，一定乖噶。 咁就好啦，我帮埋你呢一次唔帮噶啦。 睇下詹美妮，我个鼻啊！ 嘿、hey, ，我哋甩烂啦，走啦，皮老优。 遇上人情放满身，爱食三文，饮杯茗茶怡神，因无常全部受困。 市庄玻璃慢慢摇啦噃， 拜拜市庄玻璃先。 我哋快啲走啊，唔系啊，又有事噶啦。 巨尖，嘿，滴滴一生爱三二四，仿似伟名人如同做戏，一世如同做戏。 嗰个傻佬啊，真系傻噶，佢咁样都会上当噶。佢仲以为我哋好够朋友添。 而家市造玻璃咪照样俾好多钱我。我老神约翰越谦虚，就越揾得多钱嘅。哦，系呢车夫，你又有咩鬼计？ 我，你哋两个有冇兴趣揾翻啲真银啊？ 呢层我哋使唔使要？ 唔使唔使，完全唔系嗰回事，你知啦。我而家拐紧一啲又曳又蠢嘅细路，又曳又蠢嘅细路，咪系嗰啲翻学中意搞搞震，唔做功课又唔听话嗰啲啦，就系咁样嘅。系啊。然后就带晒佢哋去快活岛 啊！去快活岛， 快活岛。不过法律规定佢哋而家 唔会唔会惊都未惊过，佢哋根本唔会变翻细路。今晚半夜我有一车出发噶啦，系路口见啊，唔好出卖我啊！四围揾下，睇下有冇啲合心水嘅，带佢嚟俾我，我有好多好多金啊，唔会难为你嘅。 从今以后，我会好乖噶啦。冇人会拦得住我嘅， 最好咧， 梗系啦，我要翻学噶嘛。 你咁谂就啱啦， 我宁愿做学生都唔会做艺人噶。 咁样讲就啱啦，嚟咧慢吞吞，我同你赛跑。 乜又系你啊，皮洛丘？咁急去边啊？ 我要走人之未嚟翻屋企啊！啊，好吗？ 咁你唔想做一代艺人啊？ 我唔想做艺人啦，始终玻璃先生好衰噶。 佢好衰嘅咩？ 系啊，佢运我入雀笼啊。 佢系咩？ 系啊，我而家学精咗啦，我要翻。 你真系可怜啊，梗系吓破胆顶啦。冇错啦，你一定系吓破胆，要即刻同你诊症咁先得啦。哎，快啲医生攞本簿仔。好彩仲有得救。是啦是啦，真是不出我所料，你患了钱银周转不灵症，而你的三头肌制造操作几乎散晒控制。讲河马呢？ 河 一定是啦，你现在走火入魔，精神陷于极度崩溃，引起间歇性的抽搐。眯埋双眼，见到乜嘢？ 冇嘢啊。 开翻眼，而家见到乜嘢？ 你点点啦？ 啊哈，而家到你个心。哦，呢堂弊，你一惊起上嚟，个心就会跳到乱晒大脑；一高起上嚟，就鼻青脖淋咁跳。攞个病历嚟睇下。哦，而家真系乜都一清二楚啦。细路仔，你患咗敏感啊？ 患咗敏感？ 冇错，唯一医得好嘅方法就系去放监，去快活岛嗰度玩。 去快活岛岛， 嗰度啊，个个细路都玩得好开心，日日都好似放假咁。 不过我唔去得喎，我 点解唔去得？你一定去得，我俾张飞你咪得咯。嗱， 多谢啊，不过我 咁曳咯噃，快啲揸住佢啦，健康要紧啊嘛，嚟啦，架车今晚半夜就开噶啦，嘿，热热热热，开心一生跟你。因每天唔同例假，伴你任谁都来教会同做戏。 皮洛丘，皮洛 丘， 你去咗边？啊，皮洛丘，喂，翻嚟啦！ 皮洛丘， 皮洛丘，皮洛丘，皮洛丘，皮洛 丘，皮洛 又是系咁啊！ 我叫蓝普克，你叫乜啊？ 皮诺丘。 去过快活岛未啊？ 啊，不过老实约翰俾咗。 我都未噶，不过人哋话嗰度好正，唔使翻学，冇差人，玩到反晒转得喎，仲冇人闹你添啊！ 老实约翰俾咗。 可以四围搞，大把嘢食，大把嘢玩，仲全部唔使钱添啊！ 老实约翰俾。 但地方真系过挤，而家即刻就到啊！ 入嚟隨便打交啦喂！ 哇，呢度好正啊，就会打崩人哋个鼻咯。 点解啊？ 凭咩啊？好过瘾噶。 好啦，蓝宝克， 食癫啦喂，食癫啦喂，随便嚟攞雪茄食啦，食到头晕脑胀啦，雪茄系最好食嘅。食癫啊！ 皮诺丘，呢度都有啲古怪啊，我要带佢走先得啊。 快啲嚟啦喂！呢度系模范之家，俾你靠到反转都得噶，你哋唔使手下留情噶，即管拆啦喂！ 我都讲过噶啦，呢度咪好正咧。 系啊，原来捣乱系咁好玩噶喎。 系咧，吓，我掟烂个枪先。 好啦，伙计，搞掂就嚟啦。锁门锁门，揾晒佢哋喺入边。而家落去准备帮啲细路钉伤啦。呢班曳细路好快就会自食其果，变咗奴仔噶啦。 皮诺丘，皮诺丘。啲人去晒边呢？呢度成个鬼咁嘅，都唔系话唔得人惊。皮诺丘，喂，你去咗边度啊？ 蓝普克，所有啲细路仔去晒边啊？ 喺呢度附近啫，使乜理啊？你开唔开心啊？ 啊哈，梗系开心啦！ 咁样只系叹世界噶嘛，皮诺丘啊？ 系啊，梗系啦。 哎呀，你食得咁细啖噶，学下我，缩大啖啲啦，好似咁啊！ 冇问题。 过瘾啊，细路。好啦，鱼哥，到你啦。你咩事啊？冇嚟神气咁嘅， 皮诺丘，原来你嚟咗呢度，你咁样啊，点做真嘅细路仔啊？你睇下你自己，食烟又打台波，哎，我要你即刻同我翻屋企啊！ 喂，呢度储埋乜？ 快啲放翻低我啊！ 放低我！ 佢有个良心嚟噶，佢教我点样分辨是非啊！ 文华，你听只咁嘅草蜢仔嚟点你点样做人世啊？ 话我草蜢仔，你好咯，你真系有得交关噶。就算听只草蜢仔点你做人世啊？唔系，听你个良心啊，好失礼你啊！ 系啊系啊，好啊。嗰支扇包入面袋。 喂，你呢个无赖，等我亲手砌低你先得啊！我要亲手拆你骨啊！ 唔好啊，詹美妮，佢系我好朋友嚟噶。 我一定要。你个好朋友，咁我系咩啊？净系你良心咋？好啦，你咁讲算啦。 不过詹美妮， 你有毛有翼咧，仲使我咩？你即管继续笑啦，你迟早会知错嘅。我受够啦，我都冇你咁武器。 不过詹美妮，南浦克为一个人，人一世物一世啊嘛。 南浦克，哼， 算啦，放过佢啦。 南浦克，南浦克，真系拔都有火啊！我做咩都系为咗佢啊！咁边个识佢良心啫？系我啊，定系个无赖南浦克啊？我乜都唔理啊！我等下班船我就走，我就阻住门佢啊！开门啊！我要翻屋企啊！ 伙计，快手啲啊！快啲搬佢哋上船，爽手啲啦！喂，冇乜时间整噶咋？ 喺边度嚟咁多奴仔嘅咧？ 快啲，捉下一只睇下。你叫咩名啊？好啦，呢只都得，你入去啦。你班友仔都卖到好价嘅。好啦，下一只啦。咁你又叫咩名啊？ 亚历山大。 咁你即系识讲嘢啊？ 系啊，我识讲嘢，我要翻屋企搵妈咪。 搵翻住佢，仲识讲嘢噶。 求下你啦，求。 你连班细路开心咗咁耐，唔通有咁便宜嘅咩？ 细路，咁就系啦，皮老优， 我哋冇事嘅，你咪听嗰只草蜢吓你啊！良心值几多钱啊？在哪里有得卖啊？你估你真的会变真细路了？他说我迟早知错，知乜嘢错啊？ 你看看你个样子。 喂，你笑到好像奴仔咁噶。我是不是又是这样啊？ 哇，乜你都系啊！快啲啦，走啦，唔系你就仲惨噶啦！呢边啊，皮老优，系得呢度出得去咋？ 快啲啦，快俾佢哋见到啊！跳啦，冇得拣噶。我仲估佢浸死添，而家翻翻上岸咧，真系好彩，舒服晒啊！嚟啦，翻屋企啦！ 爸爸，爸爸，我翻嚟啦！ 翻嚟啦，盖比特先生， 系我啊，皮诺丘啊，我会走噶啦！ 姐姐翻到嚟啦，我带咗佢翻嚟啦，开门啦！咦，唔通佢瞓咗觉？过嚟啊，睇下佢唔喺度啊， 佢走咗， 系啊，仲有阿飞啊， 连阿黑都走埋啊，唔知佢会唔会出事遇到不测咧？ 咪担心啦，细路，佢哋唔会走得好远噶。咦，是封信来的。 封信讲什么的？ 是讲你爸爸的。那 他在哪里？看 一下先，那封信说他走去找你，还说他被条鲸鱼吞了。 他被条鲸鱼吞了？ 是啊，鲸鱼，条鲸鱼叫摩斯路啊。咪住先，他未死啊。 还未死？他在哪里？ 他在鲸鱼的肚子里面，还沉在海底上。沉 在海底？ 喂，你去边啊？ 我要去找爸爸。 咪住啊，皮诺丘啊，你唔好咁癫啊！而家你爸爸佢鲸鱼个肚度啊！ 我唔去唔得噶。 喂，皮诺丘啊，咪住先啊，你听我讲啊。呢个摩斯路啊，好得人惊噶，佢系鲸鱼王嚟噶，佢成艘船吞都落肚噶，得实啲个裂咧，而且佢唔系人工品添噃。 拜拜啦。 拜拜，就算喂鱼都要的了，我跟埋你去啊，嚟啦，我哋跳啦，你哋下面遮尾啊！请各位让开。 地方咁大嘅，嚟啦，詹美莉。 好啊，等我聚住啲嘢先，你咪搞住晒啦。好啦，我走啦。搞到头重脚轻，条金鱼真系猪屎，寒寒地添。 爸爸， 喂，皮老友，等埋我啊！ 爸爸， 爸爸，佢又唔系我爸爸，盖比特先生，喂，做咩啊？快啲走啊！唔好咬啊！你咁快要打你啊？你做咩啊？讲下啫嘛，我做乜？我哋只不过系想揾摩斯路啫。 仲唔吓死你？ 爸爸，爸爸，哦，你好吗？你哋知唔知嗰条鲸鱼摩斯路喺边啊？哇，佢哋惊成咁嘅？ 诶，对唔住啊，珍珠啊，你同嗰条鲸鱼摩斯路熟唔熟噶？哇，你仲想走？ 爸爸， 行开啲啦，细路，你最好行开啲咯，快啲走。喂，做咩啊？喂，你哋唔好黐身黐世啊！喂，你跟住你啊，贪高兴咩？海马仔又冇喐啊，不如问下佢啦，皮洛丘。 你哋边个知摩斯路喺边啊？ 喂，好彩冇事啫。 爸爸，爸爸， 盖彼得先生。 咁多日都冇一粒饭落肚，我谂都怕唔挨得几耐啦。唉，我真系估唔到会有咁嘅收场，会喺鲸鱼个肚入边。白白饿死嘅，皮洛丘佢真系可怜，咁乖嘅细路就咁冇人理，唉，冇希望啦，阿飞，而家一条鱼都冇，摩斯路如果唔快啲起身嘅话，我怕我哋都系咁先啦。又钓到一条咯！ 唉，呢次有排食啊，又叫做条大嘅。快俾佢哋走咗去啊，阿飞！ 我要入去啊！ 似乎是最后一条噶咯。又有一条大的，咦，冇乜几多噶咯，要快啲手先得。 嘿， 有一条大的。 爸爸， 你咪搞住我啦，皮洛丘。嗯，皮洛丘。 爸爸。 哎呀，皮洛丘啊，仔啊仔，哎呀，仔啊， 我呢度啊， 啊，哦，系噃，唉，皮洛丘，唉，见翻你真系开心咯， 我都系啫，爸爸， 哎呦， 阿飞，啊，你点啊？阿亨，唔见咁耐，你几好啊嘛？ 是啊是啊是啊，我哋总算一家团聚咯。哎，你全身湿到淋晒啊！ 是啊，爸爸。 你千祈唔好冷亲啊！ 我嚟救你啊嘛！ 你知唔知啊？你唔应该嚟呢度噶。 不过 我见翻你咧就老怀安慰咯。哎，除咗顶帽先。哦，皮洛丘，皮洛丘， 乜嘢事啊？ 你对耳啊？ 吓，对耳？哦，咁啊嘛，冇乜嘢啊，我仲有条尾添啊，你睇下。 皮洛丘，你到底发生咩事啊？ 我， 哎，唔讲由得佢咯，我盖比特揾翻你呢个木头公仔啊，其他又有咩相干呢？ 你要快啲俾我入去咯噃，快啲啊，大好乖。快啲擘开个口啊！唔好搞啊！好咯噃，唔好搞震噃。 你话出去边度得啊？我都唔知试过几多方法啦，我仲扎咗只木筏添啊！ 有只木筏，咁就得啦。 吓？ 我哋坐只木筏，条鲸鱼一打开个口，我哋就…… 诶，唔得噶，唔得噶，等我话你知啊，佢谂住食嘢嗰阵。只会打开个口噶嘛，而所有嘅嘢系只有入，唔会有出嘅。唉，我哋都系冇希望噶啦，嚟啦，不如我哋点着个火，煮翻条鱼食下啦。 点着个火，咁又得啫？ 系啊，仲要点大啲嘅火。 点大啲嘅火，咁咪好多烟咯。 好多烟，咁咪啱咯，烟吞拿鱼啊，好好味噶。 快啲攞木啊！ 皮洛丘，将烟唔得噶。 快啲啦，爸爸，要多啲木啊！ 烧埋张椅，我哋咪冇得坐咯。 我哋出咗去，仲使乜用佢？ 你话出去点出去啊？ 整到佢打乞嗤咯。 整到佢打乞嗤啊？哦，佢实会发神经。我哋褪翻后啦， 咁我哋跑快啲啊，快啲啊， 都系冇用噶，唔掂啦。 哋走啦啦。 系啊，佢发嬲啦。其实会好嬲噶啦，佢走咗咯。 佢去咗边啊？ 小心啊！佢就喺嗰度啫。佢想杀死我哋啊！爬快啲，爬快啲！佢嚟啦！ 我哋翻转头啦！ 小心，跳落水！游翻埋岸啦，游翻埋岸啦！ 支持住啊，爸爸！ 啊，救咗，救咗自己先啦！救自己先，唔使理我啦。救自己先，皮洛丘。 皮洛丘，皮洛丘，皮洛丘。 你的确非常的勇敢， 你要表现出勇敢、真诚同埋唔自私，嗰阵你就系真正嘅细路啦。起身啦，皮洛丘，起身啦！ 爸爸，你做咩喊啊？ 因为你死咗啦，皮洛丘。 唔系啊，我冇死啊。 有你有死咧，瞓翻低啦。 唔系啊，爸爸，我有翻气啦。睇下，我仲有气有用，我系真正嘅细路仔啊！ 啊！你有翻气啦！唉，仲系一个真正嘅细路哥啊！ 哇，好嘢啊！ 唉，真正嘅细路哥啊！唉，咁又真系值得庆祝咯！音乐奏得热闹啲。 呢个古仔嘅结局就系咁样啦。 多谢你啊，仙女，睇佢做个真正嘅细路噶。你好心嘅话，不如啊，哇，多谢晒，我个勋章啊，系真金嚟噶。我真系冇得弹啊！ 将盼望存在心，梦境中也能成。